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34章，傲岩阁主。 这神像， 江瑶大惊，脚下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幸好被白芝一把扶住。 你的情况很不对劲，得马上治疗才行。 白芝看着浑身冒冷汗的江瑶，顿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回头对着空旷的大厅喊道： 毕方先生，您还在吗？请您帮帮他，拜托您了。 别叫他了，快带我离开这里。 脸色苍白的江瑶制止了白芝的呼叫，拉着他跌跌撞撞的朝出口大门冲去。 他已经没有心情理会那尊诡谲的神像了。 此时此刻，他眼前的景致已经开始扭曲，而他胸腔里的那片能量海洋也在体内寒意的驱动下开始逐渐失去控制。砰的一声，毫无征兆的，江瑶身边一座水晶货架轰然碎裂。白芝惊讶地看着身旁的江瑶，却发现此时他的周身竟然渐渐泛起不祥的黑紫色光芒。江瑶捂着胸口痛苦地倒在地上，吓得白芝顿时花容失色。 江瑶，你怎么了？别吓我呀。 来不及了，走，快离开我，不要靠近我。 江瑶大吼着，使出最后的力气推开了白芝。就在同一时间，江瑶体内那股不受控制的沸腾能量在一瞬间轰然爆发。只听轰隆隆的声音，黑紫色的光芒带着冲天的能量风暴沿着江瑶的周身席卷开来。在电光与爆裂声中，水晶货架连带着那些货品纷纷碎裂，而白芝也受到了这场风暴的波及，不得已开启了妖力结界掩护住自己。耳边的暴力轰鸣震耳欲聋，白芝闭着眼蜷缩着身子躲在立柱后。即便有了妖力结界的掩护，他依然觉得自己身体要被撕裂一般，只能贴着立柱动弹不得。渐渐的，黑紫交错的能量风暴慢慢平息了下来。白芝睁开眼睛，小心翼翼地从立柱后探出脑袋看向四周。整座富丽典雅的大厅连带着所有展品此时已彻底沦为了一片废墟，而在那废墟的中央跪坐着那个身着水蓝色暗纹汉服的男人，背对着白芝一动不动。 江瑶， 白芝颤抖地站起身，下意识地伸出手抚过左耳上的钻石耳钉，想要上前却又不敢， 只能远远地望着那名男子慢慢转过侧脸，面无表情地看向自己。 那是一双空洞而漠然的红色双瞳。在看到那双血眸的瞬间，白芝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发现眼前这个男人的气场一下子变了，周身散发的戾气和危险气息与先前那种温和恭谦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这让白芝差点有种化成原形逃离此处的冲动。白芝颤抖地盯着男子， 看着他摇摇晃晃地起身向自己走来，本能地想要逃跑，而脚下却像被灌了铅一般无法挪动半步。在那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死定了。但很快，他便瞥见男子的胸口处忽地闪过一抹水蓝色的微光，而随着那股微光的留意，他发现男子脸上的丝丝暗纹逐渐隐去，血红的双瞳也慢慢褪去了力气。白芝目瞪口呆地看着江瑶痛苦地捂着脑袋低头俯下身，而当他再次抬起头时，他看到江瑶的双眸已恢复了清明，而先前的那股危险气场也随之荡然无存。 我没伤到你吧？ 恢复神智的江瑶看到了僵在不远处神色复杂的白质，心知先前自己的失控恐怕吓到了对方，一时也不敢贸然靠近。 而白质在呆立了许久之后，也终于从先前的震惊中缓过了神，试探性的上前了两步，小心地说道： 江瑶，你没事了？烧好像也退了。 江瑶点点头，先前体内蹿升的热度已在爆发后消退了下去，而那股湖水所带来的刺骨寒意也在流窜全身后与先前的能量风暴相互交融，最终汇入了体内那片能量海洋之中。劫后余生的江瑶此刻非但没有任何不适，反而觉得周身无比舒畅，身体也像是被洗涤净化了一般，变得轻盈了许多。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 刚才究竟是什么情况？我的力量怎么会突然失控？ 江瑶看着周围已成废墟状态的大厅，依然心有余悸。他轻抚过怀中那颗微微发烫的水蓝色珠子，也多亏了这颗玄武珠，江瑶才能及时清醒，没有继续酿成大祸，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过江瑶的庆幸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一阵嘈杂的声音忽然从四面八方响起，紧接着一道青色的六星光牢从天而降，把躲闪不及的江瑶牢牢封锁在了原地。 真是没想到，我才离开没多久，你就快要把我们阁给拆了呀。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大厅上空悠悠响起，在那堆从天而降的黑衣侍卫包围中，江瑶看到了一个青衣男子出现在二楼阶梯口，冰冷地俯视着自己。 哼，凶兽之力，看来我是小看你了。原来啊，你还是个无色属性之人。不过既然你选择了在我阁大肆破坏，那我就只能让你留下了，压下去。 说完，毕方做了个手势，那帮黑衣侍卫便齐齐向前，向着江瑶和白芝步步逼近。 等一下，毕方大人！ 一个侍卫呼喊着，从厅外匆匆赶来，走到毕方身边耳语了两句。后者听罢，眉头顿时微微一皱。 阁主他…… 毕方低声说着，似乎很是不解，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随即再次看向江瑶两人。 看来你们这次真的没白来呀。 毕方俯视着江瑶，冷冷地开口道： 阁主要见你们。视线之中一片黑暗，只有稀稀疏疏的脚步声回荡在耳边。江瑶低着头，被身后的侍卫推搡着，朝着未知的前方亦步亦趋。被束缚在身后的双手传来阵阵刺痛，江瑶明白，那是结界绳索所带来的触感。在被严格看管的当下，他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当然，在闯了大祸的情况下，江瑶也自知逃不了。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关系，连白志也被当成同伙牵连进来，这让他非常过意不去。 不知道这宝岩阁阁主会对我们做什么，但不论如何，绝不能把白志也搭上。 江瑶想着，决心到时候把所有的责任一力承担。而就在此时，漫长的押送路途似乎终于到了终点。 淡雅的檀香轻轻划过鼻息，随着脸上黑罩的取下，江瑶的眼前终于恢复了光明。此时此刻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处精致而典雅的古朴厅阁，赤色的门廊上雕梁画栋，盏盏金色的莲灯漂浮在中央走道两侧，而走到尽头则垂着一张水晶莲珠。越是向前靠近，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感便越是从心中油然而生，让人不敢直视。江瑶和白志被黑衣侍卫带到了珠帘前方的一块空地，后者们随后便向两边散开，整齐的在两旁待命。而毕方则走上前，对着珠帘的方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阁主，人带到了。 江瑶抬头看向前方那一挂晶莹的水晶珠帘，正看到一抹似有若无的女性身影在珠帘后悠悠闪现，给人一种确实存在却又虚无不定的矛盾感。 若就是毁了自选听阁的那个人。不怒自威的平和女声从水晶珠帘后穿头而来，声音不响，却如直接在大脑里响起般清晰可辨。江瑶略微有些惊讶，但很快便反应了过来。她抬起头，迎着帘子后审视的目光，轻轻点头。 是的，我很抱歉。 江瑶顿了顿，看了看身旁的白志，随即再次开口道： 这次的事故全因我的力量失控而起，所有责任都在我，与旁人无关，还请阁主您能网开一面，放了被我无辜牵连的人。 汝倒是挺有担当的，不过决定放人与否的并不是我。女人的声音依然平静，却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 可是他， 江瑶还想为白志辩解些什么，但身体却突然传来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发现萦绕在自己周身的那一圈青色网状结界正在迸发出丝丝电花，而身旁的比方则摇着羽扇对他虎视眈眈。阁主说话的时候不许插话。毕方的语气冰冷，而帘后的阁主却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只听对方轻轻一笑说道： 哼，无妨，汝要是真想让我放了他， 倒也可以，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江瑶紧张地望着莲后的身影，然而那道身影却忽然没有再说话，但江瑶依然能感觉到对方目光停留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似乎在考虑些什么。直至半响之后，莲后再次传来阁主的声音： 这样吧，就来场赌局好了。 阁主的答案出人意料，连江瑶都不知道该如何做到。 赌局？ 是的。 阁主的声音里多了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只要汝能赌赢，吾不但可以放了白芷，连汝毁坏的那些藏品也都可以一笔勾销。 江瑶一愣， 但很快又反应了过来，小心地问道： 那如果我输了呢？ 江瑶看着朱莲后的身影，并没有掉以轻心。 如果汝输了，汝不但得赔偿那些被毁的藏品，连白芷也难逃其咎。此外，汝还得付出赌注的代价。 朱莲后的身影说着，随即伸出手对着江瑶遥遥一指。 江瑶只觉脖颈间光芒一闪，低头一看，却发现恶魔老太婆给自己的那条已失去电光时的黑色项链正在脖颈间轻轻漂浮。 我要汝将这条项链交给我。